嗨，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若如姐姐。从前有一头驴子，它辛苦工作了一辈子，等到了老得没有力气的时候，主人想把它杀掉。驴子听到风声就逃了出来，想去一个叫布莱梅的小镇做个音乐家。他走了一会儿，看见一条狗躺在马路上打哈欠。驴子问： 小狗啊，你为什么打哈欠？ 小狗说：我老了，不能再出去打猎了，我的主人就要把我打死。我虽然逃了出来，但是怎么活下去啊？ 驴子说：我要到布莱梅去当个音乐家，你跟我一起去吧。我弹琴，你打鼓。 小狗同意了，他们一起向前走去。没过多久，他们遇到一只面容忧愁的猫。驴子说： 小猫啊，你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吗？ 小猫回答说：我的年纪大了，牙齿钝了，不能捉老鼠了，所以主人要把我淹死。我虽然逃了出来，但是能到哪里去呢？ 跟我们一起到布莱梅去吧，你会奏夜间的音乐，可以做个音乐家。 猫觉得很好，就和他们一起走了。他们三个走过农庄的门前，看见一只公鸡站在门前卖力地喊叫。驴子说： 公鸡啊，你怎么会叫得这么可怕呢？ 公鸡很悲伤地说道： 主人狠心，他叫厨师明天用我来炖鸡汤呢。趁还没有死，我要大声喊叫。 驴子说： 你跟我们到布莱梅去吧，你有一副好嗓子，如果我们一起合奏，一定很有趣。 公鸡同意了驴子的提议，于是他们四个一起向前走了。晚上，他们来到一片森林里，想在这里过夜。公鸡飞到树梢上，看见远处有一点灯光，就对大家说：不远处有灯光，那里一定有房子。驴子说： 那我们就到那里去吧，说不定有吃的东西呢。 不一会儿，他们走到了一栋房子前面。驴子最高大，他走到窗户面前，看了看，然后对伙伴们说： 我看见桌子上面放着很多好吃的食物和饮料，强盗们坐在旁边大吃大喝。 小狗、小猫和公鸡一起说：但愿我们可以吃到那些食物。接下来，他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。驴子把前脚趴在窗台上，小狗跳到驴子的背上，猫爬在狗的身上，最后公鸡飞上去站在猫的头上。站好后，他们全体便开始奏乐，驴叫，猫喊，鸡鸣，狗吠。强盗们听见这种吓人的吼叫声，以为是妖怪来了，非常害怕，赶紧逃到森林的深处去了。四个伙伴进了屋，坐到桌子旁边，心满意足地开始大吃大喝。吃完后，他们吹熄灯火，各自找了个舒服的地方睡觉。驴子躺在粪堆上， 狗躺在门后面，猫躺在灶里的热灰中间，公鸡蹲在屋梁上面。他们之前走了很远的路，十分疲倦了，很快就睡着了。我们再来说森林里的强盗们，他们又冷又饿，最后决定派一个人回到屋子里去侦查。被派去的人想先到厨房里去点灯，他把火红的猫眼看成了燃烧着的煤炭，拿火柴想去点火，猫立即跳到他脸上，又吐口水又抓脸，吓得强盗赶快跳起来想从门后逃走。可是躺在门后的狗一下子跳起来，死死咬住他的腿。强盗惊慌地跑到院子来，到粪堆旁边，睡在这里的驴子又狠狠地踢了他一脚。公鸡被这吵闹的声音惊醒了，站在梁上朝下叫，呜呜呜。强盗拼命跑回森林里，气喘吁吁地跟同伴说，天哪，那屋里坐着一个很凶的巫婆，她向我吹气，用指甲抓我的脸，门口站着一个人，手里拿着一把刀，狠狠地戳我的腿，院子里躺着一只黑怪物，用木头朝我乱打，屋顶上坐着法官大叫，给我把那个坏蛋抓来，我只能赶快逃跑了。从此，强盗们再也不敢回到那栋房子里面去了。四个想当音乐家的好朋友住在那里，决定不再往别的地方去了。他们生活得非常快乐。给小朋友的话，就像故事中的小动物一样，即使在别人眼中好像一无是处，也不能轻易地放弃自己。要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和力量，做最棒的自己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小朋友们，再见。